他就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他还跟我这儿假装生气呢。 不唱了，不唱了。 他你可得会呀、啊、你。完了 。不是，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你根本就不会了你。您帮鼓掌，鼓掌他也不会了。您这不是诚心挤兑他吗？这不是你。 你听这个。 对啊，真唱。 哎， 李强。 哒啦啦滴哒啦噔哒滴哒滴哒滴噔哒哒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哒滴哒噔噔噔滴哒，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哎，你就像一轮东升的太阳哎，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温暖着各族儿女的心房哎。有了你人民豪情奔放哎，有了你国国走向富强哎，有了你事业发达兴旺哎，有了你前程森林辉煌哎。哒啦啷滴，哒啦噔哒滴哒滴，哒哩噔哒啦哒滴，噔啦滴噔哒噔噔哒滴哒，噔噔哒滴哒。哎， 啊， 你怎么跳上了你？ 嘿嘿，这首歌节奏明快 啊， 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 哦， 这非跳不可呀。 那你说 啊， 这首歌是谁唱的？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哎，那你说说。 这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 啊， 维吾尔族演员。 谁呀？ 奔德木唱的呀。啊， 奔德木啊， 那叫 人家叫克里木。 克，哎呦，我说走了嘴了，你看。对对对， 猜了半天 啊， 刚蒙着一个，还把名改了。 这什么叫蒙呢？ 就这水平还吹呢？这 来，你呀 啊， 你还别这么说话。 怎么着？ 我是真知道。 你还真知道？ 那当然了。 哎呦， 我唱过的音符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 你别生气 啊！ 刚才呀， 怎么着？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你不信，你再唱，我全知道。 哎呦， 嗯， 全知道， 都知道。 好，你听这个， 你唱吧。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克勒玛依之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心儿闪闪。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啊，哈兰克你呢？ 各国族民歌，郭颂唱的。 太阳刚从天山发达。 牧马之歌， 数九轮看天下。 刘胡兰， 南天的闺女要怀 白毛驴。 呀呀溜，呀呀溜，那拉呀冷冻过了萝卜那个子，我鼻子那呀都发，我鼻子那呀都发，那拉呀冷冻。 会呀。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哎！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曾经创作过一段名为《画像》的相声，在这段相声当中，马季歌颂了一名第七届党中央委员，他叫张福贵，是1935年毛主席命名的农业劳动模范。为了创作这段相声，马季曾经到张福贵所在的村子里和他摸爬滚打，一起生活了7个月。后来这段相声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美术片，名字也叫画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季、于世游共同表演的相声片段画像。 你啊， 嗯， 先画个眼睛。 眼睛更不好画了。 嗯， 古人曾经说过呀， 古人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呀？ 传神写照，妙在阿堵。 这话怎么讲？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那么重要？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对， 也就是说眼睛 怎么样？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饺子可以说是中餐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品，用面皮包着各种馅儿的饺子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伴随中国人度过了许多吉祥喜庆的日子。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逢年过节迎亲带友总是要包顿饺子吃，有关饺子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在中国人喜庆团圆的时刻，我们总是能看到寓意吉祥的饺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两段与饺子有关的作品。首先呢，为您送上的是郭全宝说的单口相声片段吃饺子。 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三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那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得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老二说我买肉，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是数字。嘿嘿，你看了吗？ 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您，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都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吗？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嘴，怎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您说这招多嘴？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胃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喂小鸭，可不就一个胃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胃字，那胃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胃啊，嗯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让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说，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全宝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吃饺子，同样是这个段子，相声泰斗马三立也曾经表演过。除了这个段子，马三立还表演过一个即兴的单口小段，也叫做吃饺子。马老即兴的说的这段吃饺子也可以看作呀是传统相声醋点灯的片段。在这个即兴小段当中呢，马三立为我们展现了解放前艺人们的穷苦生活。曾经有位观众这样说，也不知道马三立先生在说吃饺子的时候笑得眯成一条线的眼里是不是含着一滴苦涩的泪。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三立表演的即兴小段吃饺子。 我年轻，我二十来岁时候，我想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杂米汤或者倒，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一睡觉就来了。三十晚上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今晚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祥喽，都得喊出来，街坊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那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大初五的啊，那小人，那小人嘴，对，你那儿那小人，那小人嘴，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哎，你甭问了，你准捏我。我是小人，活该的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孩子，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不管人家，咱们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那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不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准给送人，腊八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不也给了吗？腊八粥咱也不懂，熬腊八粥给了，咱们给喝了，还撒着糖。你前几天你吃的糖瓜，人糖瓜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也给吗？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等谁啊，谁给谁给啊，没过破五呢，三十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 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但是这几天扫地，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给钱，往外给钱算善灾，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您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一毛，也有个三分五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的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今儿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面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儿那有一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儿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的，我还给拜个年，拜个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掌柜的，给您拜年了，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我不是，白面，买多少？我不买。你说我说我几斤？说我几斤白面？过初五六初七八，我给您送钱了。不说账。哎，别的，不是我，你说我几斤呢？我准给您送钱了。打得破脸子，那就您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您说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吧？我来几斤？你来十斤、八斤也行。不要不说账，不说账。我掌柜的，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大初五的大周的不说账。我离开着大，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吉祥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条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练喜歌。我会啊，哎，我练喜歌。我心说，哎，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哎，好，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向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就要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就送财爷来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套喜歌，你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您念首，我再给您念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 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个海外仙，神仙不落这凡间地，差派来人送金烟，烟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不大贵，一顺百顺呐、啊，给你送财神爷来了。走，不说账。我掌柜的，掌柜的，你就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这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然后念呢，念呢，越念越急情。我掌柜的，再念没习惯了。对吧，咱说明这个不怨我，我在那是上个啊，哎，我给你添，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那上个，我给添水，我给那上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人爷爷了。咱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即兴小段吃饺子。饺子的皮儿是圆的，象征团圆圆满，饺子的形状是扁圆的，和古代象征财富的元宝的样子很相像。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团圆吃饺子，那么就寓意着在新的一年的开头就可以增加财富，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小小的饺子承载了这么多吉祥的寓意，和中国传统风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巫启贤演唱的团圆。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往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